似正常，桃花成烟，你我相知情无限，云也淡淡，风也倦倦，执手相看两不厌，山也无言，水也无言，万种柔情都传遍，在你眼底，在我眉间。曲终不变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，我心已曲终不变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9度，最高气温5度，西北风4到5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9度到0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-9度到5度左右，丰台海淀在-9度到6度左右。今天是腊月24了，明谚称腊月24胆尘扫房子，今天就要开始年终大扫除了。北方称扫房子，而南方呢叫掸尘。在春节前扫尘是中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，全家上下齐动手打扫房屋，拆洗被褥，干干净净迎接新年。而到了今天呢，就离春节不远了，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，年味儿会越来越浓。 快过年了，北京哪里的年味儿比较浓呢？如果你是吃完晚饭喜欢出去逛街溜达的人呢，建议你可以去王府井。晚上来王府井呢，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王府井大街是北京 shopping 的必到之处，王府井百货大楼、东方新天地，国际国内各大品牌应有尽有。另外呢，还有各种百年老字号商铺。临近春节了，王府井大街花开遍地，装点一新的步行街，处处充满了节日的浓厚氛围，装点了夜晚的京城，也装点了我们疲惫一年的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969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、娱乐、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一年365天不间断，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，为您的出行指路，为您的生活加分。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，欢迎拨打010-5175-2200。

常忘记了回家，一起去海边吧，集体吧。 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思科高级副总裁吴问奇， 其实说人力资源是不是战略，不是你自己喊出来的，你自己价值的这种被认定，也不是自己一定要要求来的，而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成就他人，去可以成就企业。 米味传媒马东， 一个节目能够长久，往往产生在价值观冲突上面，它就会自发的产生内容。我觉得我当时的优势是我在国外八年的积累的其实不是知识，而是看待世界的角度，就是你有另外一个视角看待同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社会是什么样是效率更高或者更合理的，你看到了处处的荒诞和不合理，那它有没有合理的解法，或者说这个荒诞是怎么来的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春节让你觉得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？ 说到过春节，我最头疼的事就是每年过春节家里都会做很多好吃的，然后回来就会胖很多斤，减肥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儿，所以不想过春节了。 说到春节，我最头疼的就是买火车票，因为一般是家里父母都很远，要是赶上过年那几天的车票还是十分难买，特别是在前往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时间上不匹配，加上在单位上的时间假期比较短吧，可能在路上耽搁的时间挺长，这是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。 说到过春节，我最头疼的事儿就是买火车票了，我就盼望着啥时候所有想坐火车的人都能买上火车票，想买卧铺买卧铺，想买硬座买硬座，那就太好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，逃到爱情外的你终于罢休，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，就分开走，我们说好不回头。 去的泪，我一个人受。离别拥抱的温柔，还清楚感受。那回忆紧紧追在身后，想你一个够，你到最后不开口，就放我先走。想当初我不成熟，现在才懂。这一次我是路人，看着你走，站在爱情外，就光点亮四周，发现那回忆无法拼凑。夏天的风仿佛一瞬间转秋。这一次我是路人，背着你走，幸福是爱继续的唯一。